下是不夜的街，生意不错，忙碌到人把一切忘了，端起酒杯，流泪的男人还没醉。我不知道该和你说什么，我没有吉他就唱不出歌，我只知道我不能体会任何人的快乐。如果继母知道的话，请为他做上一碗面包，每等到你的生日你就很想他。继母餐厅，雪把人们堵在家中，就望着那棵树不说话，夜空清澈，寂寞的眼不停止闪烁。别担心他，你看他从不会寂寞。快剪掉那忧愁的长发吧，离开这个荒冷装吧，这里没有人会唱继母唱过的那些老歌。快烧掉那陈旧的忧伤，穿上那件未见过太阳的新衣裳。我想继母她和我一样，也这样希望。 谁见